来。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60-6858-5858-6858-5858。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朝字，跟我来，连亮，这是四位，给这训人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。 杨二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，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，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2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记上回接说着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，上回书给您说到这个赵少福得病，赵少珍去请七兄啊，大舅哥给瞧病。这大夫叫陈一鸣。陈大夫呢，恨这赵少福赵大爷瞧不起自己，给用的是反药，也搭着他这个病啊，确实也是病入膏肓，吃完了准死。把妹妹叫家来给出主意，说他死了，大奶奶二奶奶就都寡妇了，现在呢他们是二美共侍一夫，三个人滚大炕。赶这大爷再死了呢，你们家三爷呀也保不住，你这俩嫂子呢漂亮，他又是这样的水性，这即便不跟三爷来，家里边家奴怨工是多的，跟谁有了这样的丑事，总是你们家脸上不好瞧，尽早的打发。那么陈氏一听娘家哥哥说这话呢，利害相关，一个他为了他丈夫不受这样的诱惑，另外呢大奶奶二奶俩寡妇不嫁人，日后到分家的时候是31、31，这俩寡妇嫂子要是都走了，这个家财都是三爷的，这事不关己，关心则乱，清酒红人面，财帛动人心。这个妇人呐，心路也不太宽，见识也不太长，你听娘家哥哥这话完全向着自己，深信不疑，亲哥哥能给自己下马棋吗？那么 我让这俩嫂子改嫁就改嫁了，他也不能听我的呀。说把他们俩打发喽，怎么打发呢？你有什么主意呢？陈一鸣乐了，那你就在乎你听我的不听我的了。妹妹，你要是心眼硬，我给你出完这主意，你有胆量敢干，那成。说你要一含糊，那坏了，不但这个事情办不成，反而与妹妹你有很大的害处。陈志一听，您说说吧。我呀有一朋友，我这朋友这室友很不错的，干嘛的呢？占山的，离咱们这儿啊五六十里路啊，有一座文石岭。文石岭有一家大寨主叫夜游神齐坤，40多岁官居，没老婆，没媳妇儿，没有压寨的夫人。我们俩人不错。陈氏一听，怎么着？啊？我哥哥不大夫吗？我哥哥怎么还认得占山为王的寨主啊？那家伙厉害了，我的哥。我怎么没听您跟我说过呀？我跟你说这干嘛？听你的我也说不到这儿。我们俩还不错。我呀，为了妹妹你，我来一趟文石岭，到文石岭啊，见着这个夜游神齐坤，我就跟他提，说你们赵家有俩寡妇，我让他来瞧瞧来。他要瞧上了，我让他带着喽啰兵下山到你们家去抢。文石岭啊，山高势险，喽啰众多，官府不敢拿不敢问。你这俩嫂子要是抢上山去从了，作为压寨的夫人，不从，齐坤生性残忍，就把你这俩嫂子给弄死了，是永绝后患，一辈子也犯不了案。陈氏一听，这什么主意呢？这是，那上哪儿瞧去？这大寨主上我们家瞧去，还是在哪儿瞧啊？那你甭管，你回去把我这份意思啊跟你们三爷说，赵老三要乐意就这么办，全在乎妹妹你跟他说。那么至于他们家大爷死了之后怎么样出丧发引，怎么样的得机会，我让这齐坤见这俩寡妇，他怎么抢，那是后话，我再给你安排。这家伙陈一鸣够歹毒的，想出这么一损招来，特意把妹妹由婆家接回娘家，面授机宜，把这话全说透了。陈氏呢家来了，到家呢见着三爷赵少真，在家里头哥哥都交给好了，编好瞎话了，来的什么亲戚啊，串的什么门，说的什么话。三爷呢就家里有病人呢，也没细问，家长里短三言两语就把这个话就说过去了。再瞧这大爷呀，不太好了。为什么？给开的药是反药啊。三爷呢心里边这份难受呢就甭说了，头一二说家里出现的这个逆事，大嫂子二嫂子跟大哥做下这样的啊苟且之事，闹得家里边沸沸扬扬，你要家主人有这样的事，那个下人也就不老尊敬你的了，当面可能怕你， 那背后没好听的。您啊，《红楼梦》里边那交大那叫公开的骂大街啊，因为他是死人堆里头把老爷子背出来过，他是府上的救命之恩，以奴救主，他有这样的军功，他资格老，他敢骂。那么也不是他一人骂，上上下下都骂，就是因为啊，这个当主子的你自己行为不检点，那底下人就不老尊重你的。这个呢，大哥办出这样不露脸的事情，本来就感觉到很羞耻，再因为这个得病，我这个大舅哥人给看出来了，我哥哥为什么得病啊？色痨，这贪色过度，这叫啊，得了痨症了。你这字眼一般说书的他，您说您哪儿听去？那要不是大今儿个的，我说不出这话来。我快过节了，好惜这个，比如说啊，家里有钱，因为那年头啊，外边嫖去不违法，您拿俩钱您去不就完了吗？您实在不成，您明媒正娶啊，这个纳妾讨小都是可以的，那么干嘛非得跟我二嫂子呢，大礼拜的跟弟妹呢？到现在呢，二美共侍一夫，导致着您病入膏肓要死。那日后一问大爷怎么死的，我怎么说呀？最主要的呢，这个二哥已经死了，大哥再死了，哥仨没好够。打老人家故去了呢，哥仨没分家，兄弟们呢，哎，兄宫弟敬，妯娌们和美，这个家庭很难的，邻里之间呢总有一份羡慕。到现在哥俩都死了，就剩自己一人了，感觉到很凄凉。种种原因，看着大爷呀不省人事，这儿烟心。三奶奶把三爷叫回自己屋，我哥哥今天把我叫回家呀，跟我说了点事情，可是我说呢，你不能着急，你慢慢的听，我也慢慢说啊，你说吧。除了陈一鸣给下反药这个事情没说，剩下的话可就告诉三爷赵少珍了。你大哥不死则罢，你大哥一死，你这俩寡妇嫂子可不能在家留着。三奶奶是铁了心了。三爷一听啊，三奶奶这片话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，就即便是人娘家哥哥陈一鸣给出的主意，这话也不算框外。按说我们家是你姓陈的管不着，可是这关系到人亲妹妹的利益，说我能不能跟这俩嫂子出现奸情，那先不提，提不到这儿。但是说这家下人等家奴怨仆，保不齐跟嫂子通奸有染，这我可受不了。我们家成什么家庭了？大礼拜的偷弟妹，再回头再偷家里边的这个小子啊，长短工，连二嫂子回头再把大嫂子也带了上，我们家这偷人养汉占全了，这成什么门风了？我们还过不过日子了？那么您说的都算对，我全算您说的正确，可我大哥这还没死呢啊。不，咱们把话说头了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是不是？我瞧你大哥不好，三奶奶心里明白，你大哥好不了，为什么？我哥哥给下的反药，三天准死，这个话不能跟他说就是了。那么这跟您说， 您现在要不往后瞧个一步两步的，祸到临头悔之晚矣，真做出那样的脏事来，您再说不算可就不成了。那依着你那意思，我这俩嫂子怎么打发呢？哎，倘亏说大爷要死喽，你这俩嫂子要是自己开窍明白，反穿罗裙另嫁旁人，那算罢了。他要不开这窍，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弄走。三爷脑袋都大了，也没经过这个呀，我想什么办法呀？还没听说当兄弟嫁嫂子的呢，我让他嫁谁他就嫁谁呀。那么这么一说，想必是你有主意。哎，我有主意，有主意可有主意，怕你心眼不硬你不敢，也怕你狠不下这心来。三爷一听，那你说说我听听什么主意。你看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城墙高万丈，到处朋友帮。你没主意呢，我们个妇道人家也没有多的主意，他架不住有朋友。你有朋友，我没朋友，我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我们妇道人家有什么朋友？我们交不着朋友。我哥哥有朋友，哦，那兄他的人家有朋友能帮这忙。哎，他认识一占山的大夫，文师岭的夜游神齐坤。我哥哥是这么跟我说，这么来这么去这么去这么来，愣把你俩嫂子你们家给抢走，作为压寨夫人去，这行不行啊？三爷一听还有这事儿呢，不，这咱从长计议吧。这子当没说，这都我大哥，这还不定怎么着呢，不定怎么着啊，那屋了来人了，您快瞧去吧，不成了。三爷走到这院来，就听大奶奶那已经嚎腾上了，大奶奶周氏哭了一个惊天动地，大爷死了。赶三爷进屋呢，大奶奶那脸沉着没法说，怎么呢？怎么死的呀？你媳妇娘家哥哥给开的药啊，这要一埋怨让三弟妹听见不合适啊。那大奶奶就忍着不言语。三爷呢也知道他这份意思，一看大奶奶这个阴着脸，刚才哭的挺声挺大，这我一进来也不哭了，这是对我有意见，因为这我媳妇娘家哥哥开的药，关着我的面子不好说，这也是事有凑巧。那刚给出完主意，这俩人就有点向着，脸上就带着不好瞧来了。那么三爷呢，这心里头对大奶奶那点好感呢，可就减了点了。这个二奶奶呢，也往这屋来。二奶奶跟大奶奶周氏俩人啊，感情最好。本来她这就寡妇，一瞧呢，大奶奶也寡妇了，这叫什么同病相怜，想的是自己呀，背的是大奶奶，想的是大嫂子呢，背的是自己，这悲从内来，控制不住，大了歪子死，弟妹跟着哭什么呢？他也跟着哭，他不哭三爷不生气，他进门一哭啊，三爷这活可有点往上撞。为什么？这还一大家子人家呢，你们不要脸呐，他死了你哭什么呀？我二哥死时你都没哭成这样啊，怎么我大哥死了你会哭成这样的呢？三爷是强压心头怒火，暗咬牙关，不如啊，我听我媳妇的，我就让这什么占山的齐坤的把你们俩给抢了去就完了。三爷实在没办法，找人吧，街坊邻居啊，村子里头的长辈啊，本家族里的人，连地方全喊来，大家伙呢也没人疑惑到这药上有什么毛病，就算把大爷给停上了。那么三爷呢，由于呢对这俩嫂子有意见， 也不来，也不上这院来，就在外边张罗啊，怎么给大爷出殡的事。停了这么几期，哎，赵家有俩钱儿，风风光光呢，把大爷下葬入了祖营，埋了。埋完赶回来呢，大奶奶、二奶奶全成寡妇了，这回倒行了，索性搬一屋来了。这儿三奶奶一瞧时机差不多，可就跟那三爷重提旧事，说你要办的还是早办，以防夜长梦多。那事情也是挤得到这儿，打大爷咽气一倒头那天，三爷对这俩嫂子是越看越不顺眼，说打算谋这一份家财，三爷还真没那么想，主要就是怕把这俩寡妇搁家里的惹出无限的是非，因为他打心眼里认定了这俩嫂子不贤良，是淫荡女子了，其实没那么回事。但你要说没有吧，啊，大爷跟二奶奶俩人睡觉这又是事实，说不清楚了。可就跟三奶奶说，说这么着，您回家走动走动，见着内兄合计合计这事儿，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，我回来我听听，要是真正说万无一失，哎，把牢的话也不是不能办。三奶奶一听，得嘞，家走吧，到娘家了。到娘家见陈一鸣，陈一鸣的来几趟了，为什么？亲戚相关，该平调平调，啊，该跟着一块出殡出殡，回来也准知道妹妹这两天快家来，到家里头来见妹妹，兄妹定计，怎么见面呢？这得让齐坤对香对桥啊。陈一鸣还真有主意，给出一主意，说过两天呢，我给咱们老太太做寿。哎，办寿，你呢拉着你这俩嫂子上我们家拜寿来。我这俩嫂子热销在身，不能串门，就为散心，到这儿给老太太磕个头。你们啊，妯娌三个人呢，在一块说话，要不俩在家怪闷的哼，别在他们家见，在咱们家见。我这儿来给老太太拜寿的朋友是多的，他们也不认得谁是张坤、李坤和齐坤。我让这齐坤齐大寨主也来，到这一瞧，你这俩嫂子要一瞧上，哎，咱们再说下一步的，再定个日子怎么抢。三奶奶一听，那行吧，您说日子，咱妈哪天过生日？您看妈哪天合适？这玩意儿有合适吗？应该哪天就是哪天呢？那不成，那老太太不是这天也得愣说这天。俩人做老太太工作，妈过两天给您办生日。老太太说：“这还差着半年呢，我干嘛过生日？您说那是阳历，咱先过阴历的。”老太太说：“阴历阳历没有差半年多的，您岁数大您就糊涂，您记错您生日了。”老太太说：“这俩孩子什么毛病？办吧，给老太太办生日。”这儿好撒铁，陈一鸣自己拿着一张铁，一人溜溜达达奔文石岭了。 好了，各位。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,FM87.6,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